somebody， 我要做个 somebody， 我一定找出属于自己的天地。 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我们要送给您的是陈慧娴的《亲吻》，蔡安乔演唱的《坏苹果》，草蜢带出的《爆灯》。 踏上露台，正听着潮落浪，随落翻滚，声与声亲吻，身稍贴近对方。夜半天台，播音小说发展精彩，演唱做介绍人，奉上热情谈破，拥有浪漫色彩。相信从没有后悔差错，这感性的派对望向露台同远望，拥抱万个梦言，愉快历程更多，拥有浪漫星河，欢欣牵手过，分享爱，投入爱，奉上真我，这感性的派对。光。

情已经彻底放松，三分钟。 在梦中，在

留下一路寂寞，回来吧，你可知我的心。 发就难回头，一个人